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颐和园。 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郑州豫剧院演出的豫剧《松山长侠》。在剧中，马刚良、马红霞分别扮演任长侠。 我是河南登封白沙湖人，我姓宋，人家都叫我宋老婆，儿子媳妇都是端命鬼，他们啥时候去啊？给我撇下个孙子，就这一个孙子，也让人活活给打死了。我喊了几年冤，喉咙喊哑了，也不管用，没法子，我只好自个儿劝自个儿。宋老婆呀，宋老婆，不能咽了气，你也得咽。谁叫咱是个老百姓啊？有一天听说公安局来了个女包工，搞了个局长接待日，我饭碗一推，拉出拐棍，我都到公安局喊冤去了。 任局长，没事吧？ 没事，睡。 哎，任局长，你也该休息休息了。 哎，小玲，把今天的材料整理一下，一定要逐条落实。 哎，你休息吧。任局长，不要紧吧？ 没事。 任局长，任局长，俺有 大娘，大娘，你小点声好不好？任局长刚刚休息，你明天再来。 俺来一趟不容易。 大娘，大娘， 你叫俺见见任局长吧。 大娘，任局长今天已经接待了134名上访者，嘴皮都快说破了，刚才还差一点晕倒。大娘，你就可怜可怜任局长吧。 大娘，那是来上访的吧？ 你是？ 我是任长夏。 任局长吗？ 大娘，大娘，大娘。坐下，咱娘俩慢慢说啊。 任局长，任局长，都快晚上11点多钟了，你还没休息呢。 没事，小玲，你先下去。 可你身体…… 没事，没事，去啊。 哎呦喂！哎呦！ 大娘， 任局长啊！ 哭啼啼，叫一声任局长，我家住白沙湖畔宋家庄。刀火在儿子媳妇双双把命丧，把命丧啊！撇下了，撇下了可怜的小孙子。 四年来不会是三年 连一连地下的冤魂，学一学老婆我，天大的冤 说声对不起呀、对不起，让恁老保守了 子等你，这是一桩典型的涉黑案。大娘，请局党委决定，我们立即抓捕王松，彻底铲除王松涉黑团伙。 哎呀，任局长，那王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人呐，杀起人来眼都不眨，我怕他伤着你啊，闺女。 大娘，你就放心吧。大娘，我是任长夏，我命令。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我让你自己说。 王松， 年龄 40， 住址 是国内呀还是国外呀？是北京啊还是广州啦？ 我问的是邓峰的地址。邓峰的地址。 白沙湖王村， 说说白沙湖杀人案经过。 我能否和你单独谈谈？ 可以。 哎呀，任局长啊，这个久闻大名，在下佩服。从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啊，怎么样，开个价吧。 好，你听着， 请。 我要你先买一副清心剂。 什么清心剂？那买的 把丢上自然有人告诉你。 这玩笑你开的真高级。 我要 这玩笑也太真 恶劣。你可知地上亡灵生生气，气得冤魂控诉你。 手下的我这一张纸条是空白的， 哪怕是你有一万亿也买不走警察的良心，搞不出你最大恶极。 我先给纸条投个币，光头我可不是纸糊。一个电话打过去，局长以后我回 来。你可知我背靠的是中央省委和市委？ 你可知今年啊，他 镜睁大点，看清楚我是谁。在我这儿，没有金钱能打通的关节，只有公正的法律。 任局长，你初来乍到，看来对我王松还不太了解呀。啊，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我想办的事儿，哼，没有我走不通的路。 对你的能耐，我早就清楚。 只要你不把事情做绝，日后我手下的弟兄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找麻烦？好啊，是砸黑砖呐，还是打黑墙啊？告诉你，自决定抓你那天起，我任长夏就把脑袋推到了手里。哼，人活一年也是活，活一百年也是活，活长了我觉得没必要，死到病床上我觉得没意思。能轰轰烈烈的和你们这些人间恶魔厮杀，哪怕是死到你们手里，我觉得那也是精彩人生。一个字，值。 精彩，太精彩了。听说任局长老母亲还健在，是吧？那孩子高中也快毕业了吧？他们一切都好吧？ 他们一切都好， 都好。就好吧。 哎呀， 叫孩子到美国念书，一切费用我全包了。你可不要后悔呀。 我任长夏做事儿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干什么？ 各位领导，我叫徐世奎，是被任局长开除过的秘境。说实话，听说任局长走了，我的心里，任局长，我对不起你呀。 到遇难成疾，没想到你群星生出一见地地间，惊得松山惭愧于为呀， 难解。 长。老同学， 石奎，坐。 哎， 吸烟有害健康，来，还是喝杯水吧。 坏毛病，我干，我现在就干。 这是啥？ 哦，化妆品。 送给我了。 法国进口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脸上皮肤过敏，还是拿回去给弟妹吧。 任局长，老同学，你就看在我们在警校三年同床的份上，你就给我这点面子吧。怎么，你连一点给我改过的机会都不给吗？ 老百姓都快把登封公案的脊梁骨给戳烂了。 怎么说，你是板上钉钉了？ 不错，你们十五个必须离开公安队伍。 你就任性吗？ 我别无选择。石奎，石奎呀，你身为人民警察，不为人民做事，大案破不了，小案不去破，不在酒馆里，就在麻将场。多少个好人挨打受气，你骂我；多少个弱者等着求救，你无动于衷。你丧失了人格尊严，丢尽公案脸面，破坏了警民关系，丢尽了公案脸面。不把你清除出去，无人长下就是殃有一患的罪人啊，石奎。等等，石奎呀，常言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在公安上也干了那么多年，枪林弹雨也闯了过几回，到头来落了个。你以为只有你心里难受，打击我这心里？别忘了，警察不干了，你还是个孩子的父亲，啥都不为，也得为咱的儿子混出一张脸来。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嵩山的夜很静，当你在月光如水的山间小路上行走，很容易捡到恋人们遗落的山盟海誓。 银河的水很宽，它盛满了红男绿女对生活的美好憧憬，盛满了天真孩童淡蓝色的梦和梦中老人露风牙齿洒落的笑声。 生活像一坛陈年老酒，它让天下男儿开怀豪饮，它也让天下女儿沉醉其间。 任长霞是一个女人，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女人，在母亲面前，她渴望做一个好女儿，每天清晨起来都能帮母亲梳理一下那满头的白发。 在儿子面前，她渴望做一个好母亲，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能为儿子讲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丈夫面前，她渴望做一个好妻子，每天越到黄昏时都能陪着丈夫在林荫道上松弛一下疲惫的心灵。 有时候她非常非常渴望回到童年，让妈妈搂着她的肩膀轻轻拍着她，像哼摇篮曲一样唤着她的乳名，黑妞睡吧睡吧黑妞。 作为一个女人，她时常时常地渴望着坐在电视机旁与家人吃顿团圆饭，与爱人说说悄悄话。 然而作为一个公安局长，为了让人民满意，为了保一方平安，她只能让自己的生活简单再简单，简单到了只有一个字，舍。 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需要妈妈呵护的时候，可是身为人母的长霞却难得见上儿子一面，他经常像拿起话筒对着大喊：儿子，妈妈想你，妈妈爱你呀。然而他却连找这么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都很难很难呢。 我是任长霞的二子，我叫猫猫。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我就知道妈妈忙，特别是去登封当公安局长后，妈妈忙的再也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再也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再也没有去我的学校开过一次家长会。可我不怪他，我就是想他。有一回我就瞒着爸爸从郑州骑自行车去了登封。 找到了，好好好，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啊。猫猫找到了，这孩子。喂，老魏，小玲来过电话，猫猫已经找到了，你给妈说一声让她放心，晚上我派人给她送去。好好，人都到齐了。 齐了。 开会。喂，局长。局长放心，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案子破不了，你随时都可以撤换我。好好，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然后再给你汇报。 哎，默默，恁妈， 你 妈，妈妈，在我的作业本上，家长留言都是爸爸签的名字。今天，你能给我签一个吗？ 行动一点也不能马虎啊！ 任局长，摸摸他睡了。 摸摸手咋回事？ 摸摸为了想见你，从郑州骑自行车往登封赶，在郭庄大坡摔的。任局长，任局长，没事儿。 妈妈欠你的赔的账，这赔的就心肠，这十六年我当的可是 儿子，来， 为啥不给妈妈打个电话，自己骑自行车过来？ 我要给你打电话，怕你不让我来。 好，今天呢，妈妈哪儿都不去了，在这里好好陪妈妈。 哎， 饿坏了吧？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好。 喂，什么？好，我马上赶到。 妈，你又要去哪儿？ 儿子，唐庄有案子，妈妈必须赶到现场。 妈， 这有方便面，饿了自己先垫垫啊。小玲， 到， 备车，随我一块到现场。 是。 儿子，等着妈妈，妈妈回来一个月给你做好吃的啊。 妈，你忙吧，我一会儿就回郑州。 妈妈对不起你，等回郑州后，妈妈一定去学校看你，给你开家长会啊。 妈，我都十六岁了，都成男子汉，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忙吧，别挂念我啊。 小儿子，你咋就不能埋怨妈妈呀？ 妈，儿子理解你，儿子知道你干的都是大事烂事。 哎，我走了。 妈， 名字 让签个字吗？妈，注意安全。 双腿出门走，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把千秋的泪，松山陪着柳， 任长霞从警以来，先后破获了3420起案件。担任登封市公安局长期间，接待上访群众高达3467人次。 每一个局长接待日，任长霞都陪着蒙冤的群众流泪。望着排队的上访者，他连中午饭都不忍心去吃，往往是一边啃着烧饼，一边听着群众的申诉。 他把 每一个上访群众的要求都用刀刻在自己的心上，然后逐条落实，一一答复，绝不拖延。 长侠累呀，群众的眼里再也盛不下他的憔悴，再也装不进他那啃着烧饼辛劳工作的镜头。 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百姓可怜劳累过度的长侠呀。在一次公捕大会上，老百姓打出了一条鲜红鲜红的横幅，那横幅上写着：任局长，您辛苦了，请您千万保重身体呀。 可不能小看了这一条横幅啊，对于一个公安局长来说，难道这不是老百姓发给他的一枚诺贝尔奖章吗？ 我是惠民，大家都知道国安绑节吧，那是我们惠族最隆重的节日啊。那一天我们把一块功德碑立到了登封公安局的后院里，当成最厚重的礼物献给了俺惠民最喜欢的一个女人。 有为而为，谢而为，为民得民，万民颂。 啊，好好好， 哎， 想 改 上 改 上，等着你们回来，让他自己写。 我实在临身不起呀。 姑娘们跳起来。 哎，姑娘们，姑娘们，大白大白，你起一回吧。就把我给羞死了。 好，俺不跳了。不过今天是国安绑节，俺不跳了，你再跳。 哟， 姑娘们， 我可不会，我可不会。 打扮打扮。 哎哎，姑娘们，今天咱请任局长来一个好不好？任局长来一个。 姑娘们，你们看我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 姑娘们，咱请任局长来一个好不好？ 欢迎欢迎欢迎！ 任局长来一个，任局长来一个。 好，今天是咱们惠民的节日，我就唱一首歌，表表我的心情。 我们登封好地方啊。 把我们的治安工作搞好，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可这北女 闺女张二北不光代表俺惠民，也代表等奉几十万百姓的心呐。只有你才配领受这块碑，你是咱登封的女包公，是俺老百姓的大晴天呐！ 晴天呐！晴天呐！ 是被叫停停 千云低垂，低垂的千云为嵩山披上了黑纱。 饮水呜咽，呜咽的饮水缓缓流淌着不尽的哀思。 2004年4月17日这一天，任长霞的名字开成了遮天蔽日的白花。 2004年4月17日这一天，登封是万人空巷，为一个大写的人前来送行。 看一眼，再看上一眼，不要让泪水遮住双眼。 送一程，再送上一程，表达不尽一方百姓的未了情。 长歌当哭，哭不回登封人民的好女儿。 千呼万唤，唤不回保一方平安的好局长。 4月17日这一天，每一个为任长霞送行的干部都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榜样的力量。 4月17日这一天，每一个为任长霞送行的共产党员都真真切切看到了，听到了，用心感受到了什么样的人才真正称得上、担得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长霞呀，你就放心地走吧，你的战友已接过你手中的旗帜，担起了保一方平安的神圣使命。 长霞呀，你可以欣慰地走了，你活到这个份上值了。 渐行渐远的是你的身影， 如梦如幻的是你的音容。 长霞呀，你听到了吗？ 嵩山在说，我用巍峨的胸怀铭记你。 饮水在说，我用亘古的旋律传唱你。 历史在说，人民永远怀念你。 长霞呀，你走吧，你慢些走，你一路走好啊，我的好姐妹。 咱家那乡村呐，想来了，我给你摘了一把，你问我。咱家的乡亲呐，可想了，你尝一口再走吧，闺女。 任妈妈，我是春雨呀，你好好睡吧，别挂念我。我的作文得奖了，我念给你听啊。我的妈妈， 我的父亲被煤土埋在了井下，他撇下了我和身患重病的妈妈，撒手而去了。12岁那年，身患重病的妈妈也走了，她把我孤零零地抛在了人世间。有一天夜里，天下着大雨，我发着高烧，久久跪在爸爸妈妈的坟前，哭着哭着，我失去了知觉。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这是一个散发着醉人的女人气息的怀抱，这个女人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妈妈，她就是登封市的公安局长，她叫任长夏妈妈。 的孩子都叫你妈妈，登封的妈妈都叫你闺女，登封的老百姓还指望你过平安的日子 啊。任局长，被你开除的15个人，我们都来看你了。在你的帮助下，我们都没有塌下去。我们不但不恨你，反而感谢你，是你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做人的价值。任局长，老同学，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们一定把登封建设得更好。 任局长， thank you. 没有白疼你，我的好闺女呀。 姥姥， 黑牛啊，哪知道你也爱漂亮，你就穿上这身花衣裳上路吧。 长相望，不该将大家来惊动，谢谢恁啊，为城下前来送行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郑州豫剧院演出的《松山长侠》。听众朋友，再会。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糖包嘞，糖包嘞，当天的鸡蛋。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 这个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